生态文明。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2020年，北京新高考落地执行政策已经出台，除了统一高考科目语数外3门之外，考生要从史地政理化生6门等级性考试科目当中另选择3门。与此同时，高等院校的分专业类自主提出选考科目范围也已经向社会公布。对于考生和家长来说，高考选什么科目关系到未来能够报什么专业。为了让考生和家长了解适应新高考政策的思路，全面了解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的分类体系与高考科目有效衔接，各专业类的主要学习内容及发展方向以及就业前景等问题，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推出研读新高考政策解密大学专业选择的系列节目。今天我们将邀请专家为大家详细解析大学专业分类。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杨洋。今天我们开启系列节目啊，大学专业。今天呢，我们第一讲大学专业的分类，教育面对面 RBC， 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可以在上面留言。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要坚持首善抓准，抓好各项教育改革和发展工作。2018年北京高校新生引航工程13号启动，突出抓好5个关键环节。北京高校助力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物征集，北京服装学院师生将参与冬奥会吉祥物设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12号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全国教育大会精神。会议强调，北京作为首都，教育工作举足轻重，各级党委政府要带头落实好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坚持首善标准，下大力气抓好各项教育改革和发展工作，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会议强调，要深化教育改革，改革教育评价体系，抓好双一流建设，注重引导高校内涵、特色、差异化发展，稳妥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北京市职教战线12号召开职业院校师德师风建设展示交流会，抓好职业教育关键课业负担。北京市职教战线12号召开职业院校师德师风建设展示交流会，抓好职业教育关键。新生引航工程13号启动，今年引航工程将突出抓好思想引领、价值塑造、调整适应、社会实践、指导服务5个关键环节，为大学学习生活和成长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其中，为新生 尽快地适应大学学习生活，各高校将开展深度服的残奥会吉祥物的全球征集活动，13号在北京服装学院举行。北京服装学院的全体师生将参与冬奥会的吉祥物设计。同 统一高考科目语数外三门之外，考生要从史地政理化生六门等级性考试科目当中另选择三门。与此同时，高等院校的分专业类自主提出选考科目范围也已经向社会公布。对于考生和家长来说，高考选什么科目关系到未来能够报什么专业。为了让考生 的侧重点大家比较好理解，侧重于职业和就业。那么它有它相对独立的这个专业分类体系，都是比较务实的，那个专业划分也比较细。那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他们是一个共同的一个学科体系，由13个学科门类组成。这个可能在高中阶段的家长朋友啊考生啊可能是觉得不是很熟悉啊，但是这个很重要，因为到大学以后各个方面都依照这个体系来运转进行啊。那么这个体系呢，学科体系呢，13个学科门类，他们分别是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和艺术学。那么就不像原来我们中学里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概念是文科生啊理科生啊，好像学文科学理科就把所有事儿都对应到大学，以为还是这样一种状况啊。到大学呢，以简单的文科和理科这种概念已经不准确和不适用了哈。当然呢，我们通常情况下也会有一个大致归类，就是会把理工农医这四个学科门类归为叫自然科学，将哲学、经济、法学、教育、文学、历史、管理、艺术等等这些归为叫人文社会科学，这样也倒还好理解，但是不是简单的文理了哈。所以这是高等教育的这个层次， 就是研究生教育和大学本科的教育。我看如果你查百度的话，你会发现还有一个12个学科门类啊。刚才我们说的13个是把军事学放在了里面。 对，是这样，因为那个这个是咱们国家呢在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的目录里呢是明确的，就有一个这样一个目录啊，明确的说是13个那个学科门类。但是军事学呢是一般来讲不在本科生这个层面专门去培养。所以呢就是下面我要讲的就是对应着这几个层次呢，那么国家的教育主管部门国务院的这个学位办等等，那么还有对应的有三个专门叫专业目录。专门叫专业目录。那么这三个专业目录，研究生的专业目录它的名字呢叫，我们一般简称叫专业目录，它这样名字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的学科目录。所以它学科是一个完整的，是全的。而对应于本科的呢，它名字叫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因为本科不培养军事学的这个人才，所以它就是一个12个学科门类。国家每隔一定的年限就会做一个大的修订，然后你要是在网上搜的话其实可以找到，但是它都会有是哪年版哪年版的，那么要注意一下查那个最新的版本。研究生的那个学位培养目录呢最新的版本是2018年版，而本科生的这个版本呢是2012年版，所以看到这个呢就应该是比较新的了。其实搜索这些东西呢我觉得是两个思路，一个是你可以在百度上搜，那么你就要注意辨别版本的比较新的这样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就是到那个教育主管部门的网站，比如教育部的网站，北京市教委的这种网站，它都会有这样的那个东西可以查到。 高考报志愿我们对应的还是这个本科专业，所以需要重点就是了解有关本科的专业目录是如何来划分的。薛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要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其实是你到报志愿你就知道中国的那个大学的专业很多。我们刚才说的是12个学科门类，但是12个学科门类中间啊直接对应专业那就太多了，所以下面有一个二次的这个分类。那么今天我要告诉大家呢，就是下面这个二次分类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在每个学科门类下还分一层叫专业类，叫专业类。然后呢，专业类下面呢再分专业。我为什么说这个专业类很重要呢？其实直接告诉大家原因，就是因为从2017年开始，很多高校都开始按专业类招生，也就是我们通常俗称的按大类招生。 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是要不了解专业类的话，你就会觉得我现在上某专业，我怎么在那个目录里那个找不着了呀，是吧？或者是这个专业类到底包含什么呀？所以在这点上呢，了解它的这个体系，就是从12个学科门类到92个专业类，再到下面专业。专业数呢，在2012年版的那个目录里呢是506个专业，但是从14年、15年、16年、17年到今年18年，我大概看了一下呢，每年都有新增专业。这个新增专业呢，也是按照国家的这个发展的需要补充的这样一个专业，就这专业还不少，所以这个到17年为止是增加了118个。所以比如说那个像大家特别热门的，就感觉特别热，比如说机器人呀、什么大数据啊、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啊，这是一类。还有呢，就是咱们国家的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国家的举措呢，那么使得这个一带一路国家的小语种也成为了这个新的高考专业的这个普通技能，成为一些热门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对专业的比如多少啊、增减啊，这个哈要有一个大致一个概念。但是实际上92个专业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也想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比如说12个学科门类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门类，就是理学。它跟原来中学的那个理科还不一样啊，它纯粹是搞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这样一个理学。那么理学呢就有12个专业类，就下面就这一个门类下面就有12个专业。那么这12个类呢，有数学类、物理学类、化学类、生物学类、天文学类、地理科学类、大气科学类、海洋科学类、地球物理学类、地质类、心理学类和统计学类。那么大家可能觉得前面四个很熟。 对，很熟。这肯定就是理学类里面嘛。 对。但是呢，你就以为理学类就是这个数理化生，但其实不是啊。还有那些可能看着很小众的，但实际上是研究自然科学非常重要的。 地理科学类。以前我们史地政不是都是划在文科，他为什么他划到了理学类下面？ 这个应该是这样啊，地理它就是正经八本的理学，对。其实，在中学里还谈不到所谓人文社会科学啊这些概念。那么，我个人觉得，咱们中国这么几十年的高考文理分科，实际上就是一个为了高考方便而做的这样一个划分。那么，物理、化学、生物这三个已经很重头了，组合了。对应于理科的这块，那么你对应文科的这块呢，总得有相应的课程啊。而在中学阶段，地理这个学科呢，更多的知识是靠背的，可能是最浅的，是靠背的啊，可能比较容易理解的。它还没深入到地理学的最深入的那些东西去，只是一个基础知识的东西，所以呢，就干脆把历史、地理、那个政治，做了一个捆绑啊，那个组团啊，就变成了人为的，就是这么40多年嘛。去年正好是恢复高考40年嘛，这么40多年，人们脑子里就一个概念了，固有的一个概念了啊。学习知识要分文理科啊，所谓理科就是物理、化学、生物，所谓文科就是历史、地理、政治，大概这么一个原因啊。所以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如果要是多了解这个知识，立志于学地理的呢，不至于像过去啊。就是高考分科就会有错，但是好在啊，好在2020年以后，文理不分科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也很重要的一个转变哈。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心理学类现在是在这个理学学科下面，我觉得这个可能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想不到 啊。这个心理学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在研究生的目录里，它调整到了教育学类，所以我也想告诉大家，这个也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这92个专业类也好，这六七百个专业也好，12个学科门类也好，它实际上是有交叉融合的，就不可能是一个截然的一个线啊， 泾渭分明不是 的。对，不是你过一条线就变成那个学科了。其实有很多是那个，在你要仔细看那目录里，他是说这个专业可授这个学位，也可授那个学位。那么心理学是比较典型的，在本科阶段它在理学里，但是在研究生里它就在教育学里。 对。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理学学科哈，那么如果说哈，我们这些学科门类里面，下设这个专业最多的是哪一个呢？ 最多的就是工学了，就是工学了啊，这个太重要了，因为我们平时在做讲座呀，在这个方面也是会着重给家长们介绍的。92个这个专业类里面，工学是1/12嘛，是吧？ 对。 但是工学包含的这个专业类是31个，就占到一半了，占到一半了。然后工学里头包括的专业呢，在对应506个的时候，它是169个专业，也是1/3。那么在这几年新增的专业里呢， 600多个。 对，总数有了，现在是 增了118 加56嘛， 然后在新增的里头呢，又有好几十个是公学，所以我算了一下，公学大概过200了，是201个专业，应该今年又增加了几个201个专业，所以公学也就是说，我们那个说准确的叫法叫公学，实际上就是大家说的工程技术，就是工程技术啊。那今年又增加了几个201个专业，所以公学也就是说，我们那个说准确的叫法叫工学，实际上就是大家说的工程技术，就是工程技术啊。工程技术实际上是招生最多， 对， 就招生人数最多，那个专业最多，专业类最多，涉及考生面最大的这样一类哈。 比如专业类，它和专业的这个设立和未来我们要从事的工作，就说就业吧，它是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吗？它对应的会那么整齐吗？ 这个肯定是不会的，肯定是不会，因为咱们国家的专业目录的整个这个建立是按照科学的这种划分，是有它的固定体系的，而不是根据专业。其实这恰好是咱们中国原来这个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那个计划经济的时候是按照行业的需求，办大学办专业，你这个行业有什么你就办什么学校办什么专业，毕业以后就被统一分配到这些地方去工作啊，那是过去那样的。现在呢不是这样了，尽管这个506个专业有些专业它实际上是跟职业的对应度比较高，比如说法律大家会想到对应的律师啊法官呀、比如说医学大家会想到对应的医生啊护士啊什么这些的，但是也有更多的专业是没有这种对应关系的，比如说你说学中文，学中文一定对应哪个专业哪个行业哪个工作呀，其实他会做很多很多的那个事情啊，也可以做得很好，所以这个是不是这么对应的啊，不是这样对应的。 2020年北京新高考落地执行政策已经出台，除了统一高考科目语数外三门之外，考生要从史地政理化生六门等级性考试科目当中另选择三门。与此同时，高等院校的分专业类自主提出选考科目范围也已经向社会公布。对于考生和家长来说，高考选什么科目关系到未来能够报什么专业。为了让考生和家长了解适应新高考政策的思路，全面了解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的分类体系与高考科目有效衔接，各专业类的主要学习内容及发展方向以及就业前景等问题，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推出研读新高考政策解密大学专业选择的系列节目。今天我们将邀请专家为大家详细解析大学专业分类。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我是杨洋。今天我们来解析大学专业分类，为大家呢请到的是技桥升学规划研究院院长赵晶老师和高考志愿研究专家薛静老师。新高考政策出台之后呢，关于选科的这件事情，现在我们家长考生呢都已经了解得非常清楚了。那么就和我们薛静老师给大家介绍的本科专业目录之间呢有了一定的关系。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哈。一说到选科，很多家长和考生就会想，那如果我喜欢的我就去学，未来呢等级性考试我努力的啊去拿高分，那么其他的一些合格性的这个考试科目是不是说我就可以得过且过，到时候拿一个及格拿一个合格啊就可以了呢？两位老师有什么样的建议？ 薛 老师， 那个这个问题哈，其实是一个这么多年来是一个新的问题哈。那么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高中所学的所有课程在我们新的这个高中体系改革的这个当中呢，是这么划分的啊，有必考的三门，语文、数 学、 英语，对，有选考的六门，实际上是过去那个高考里头文理分科的那六门，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还有呢是高考不考的，有这样的四门，是体育与健康、艺术、信息技术和通用技术。严格说起来，中学高中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一个层次啊，那么只要是开设的课程都应该是要学会的，都应该学会的，因为高中教育还是基础教育，是吧？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如果你不是说我就为了高考，我是从你的知识结构人的这个素养，你的人的这种塑造，你今后发展的这个平台，你所具有的基础知识来讲，无论如何这些课程都不应该在一上高中就我就为了高考我就要重视哪个不重视哪个，哪些可以放弃，哪些能够怎么样。所以我的观点呢是应该这些课程都要学会，但是呢要有选择的学经，有选择的学经，而这个学经的这些课程就应该是 跟你的高考的选科相对应相联系、嗯、就实际上我是觉得就是对本科专业目录和这个专业对应的高中的选考课程的这个要求，如果有可能的话，家长在高一要有一个大概的概念，然后把它的对应关系相对的建立起来。这里就有一个这个考生在高中那个学生在高中这三年要逐渐的做自己的升学规划， 嗯， 或者说叫人生规划，然后来尽量的来选准这个你选考的这个科目和大学报的学科专业门类的这个衔接。 嗯，那么赵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在这个高中这个阶段哈、啊、尤其从高一就开始了，我们的家长和学生尤其是家长吧，循序渐进的应该开始做哪些事情了。 其实刚才邱老师说的就是高中学生的学业还是挺重的，所以就要求什么呀，要求我们家长先学习，这样你才能够用让学生比较少的时间去了解。那家长怎么学习呢？其实就是要多听讲座，然后多了解各方面的这个知识。其实听讲座最好，听讲座的话呢，经常是一个老师人家花了很多时间总结出来的东西告诉你。那再有的话就是跟那个专家进行讨论， 嗯， 对吧，跟那种沙龙似的，比如像跟徐老师讨论，他可能会告诉你学这门专业的话这各种思路就能给扩展了。所以家长呢，一个是要扩展自己的知识面，然后扩展自己能看各种事情，从不同的角度看这个事情。 嗯， 要不然的话呢，就是听认知不够，你的决策的话就会有困难。 嗯， 就这是给家长，就是刚开始不管怎么着扩充自己的知识面、 嗯、 就是多听讲座，像我们有这个大类的100多场讲座，写讲座并不是一次就能听明白，你真听完了对专业的认识的确能提高很多、嗯、 对于家长和孩子来讲，是不是在这几年之间要不断的去沟通做什么，就有这样的一些交流，可能到最后的时候就比较好把握孩子未来的走向了。 我们其实有一个讲座还专门教家长怎么跟孩子沟通、 嗯、这点很重要， 该不该他就不能沟通。 薛老师也给大家提供一下，就是现在比如说我们想看这些官方的资料权威的，我们都到哪里能够找到？ 最好的还是就是看那个北京教育考试院，就是或者是教育部，比如说从全国范围内的这种大的来讲应该是国家教育部。那么如果要是会上网，善于上网，善于查资料的话， 嗯， 一下子找到那种官方网站。北京的教育考试院是代表北京市教委的，因为高考是分省考的、 嗯、 高考的政策是各省不一样的、 嗯、 所以我觉得呢，如果要是高三家长，我建议就把北京教育考试院的那个网址就挂在那个自己收藏家里了、 嗯、 啊，经常可以去看，这个特别重要。还有一个呢，就要看权威的，因为我也有这体会啊，你说我百度啊，百度出来好多好多信息，其实里面是有不够准确的， 嗯， 有错误的， 嗯，而且我觉得有些不准确、错误的东西，你不是专业人士，你根本 看不出来，哎，你看不出来啊。可以参考的就是我讲你要了解学科专业，那就是那个专业目录，这个倒是网上也有，只要是教育部颁布的那个啊。专业目录 就是准的， 哎，就是准的、 嗯、 然后专业目录注意，有时候研究生专业目录呢，会你点开可能点的是研究生专业目录，那么那个跟本科生那个是略有不同的，所以他就会比较糊涂。有些那个网上的这个培训的机构也经常把这两个目录混淆在一起，对、 嗯、 还是看本科的，因为你看各高校招生时候非常严谨，非常严谨，都是本科专业目录的、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家长心里都大概有一个考量啊，就是我的孩子大概应该上哪类的学校， 嗯，去关注学校， 对，学校的招办的网站，如果你再有能力就看那个学校的培养的网站、 嗯、 你要是当然不是很熟的话没有关系，那你就看招办的网站，把这些知识想办法自己串联在一起，通过你听讲座，通过学政策把它串联在一起，然后再跟你的孩子的那个状况他的想法再做沟通。那么我个人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家长应该克服这种心理，就是说这些事儿我来做吧，不用那个麻烦孩子了，孩子你就一心一意的考吧，您就是考完了以后你就先玩去，等高考出了分以后我都给你想的差不多了。我是觉得这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 嗯， 因为等你弄完了以后，然后孩子最后来一句你弄的东西不是我想要的、 嗯、 那么你最后剩3-5天你根本就来不及， 嗯， 应该是在要说起来就高中的三年时间或者是高三，对吧，因为高三还有自主招生那些事情呢，这个必须要沟通啊， 对， 对吧，报哪个学校大概志向什么，这些都已经在高三的一进入高三就要考虑了、 嗯、 就要沟通了， 在这些高考的重要节点之前、嗯、充分的时间来沟通。好，那么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块儿说到这儿，感谢两位老师。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环保之行一路有你，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市民实践活动，微蓝北京环保嘉年华，9月3日火热来袭。 绿色出行，文明礼让，垃圾分类，环保问答，体感互动，让你一次玩个够。 环保达人经验分享，就医改造现场教学，帮你 get 绿色生活新技能，更有空气净化器等超级福利等你拿。 5大展区14场巡展，横跨京城东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听众朋友早上好，以下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今天白天我市受均压场控制扩散条件不利，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65到105微克，东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为2级良，其他地区为3级轻度污染。听众朋友，2018年最新 PM2.5 原解析结果显示，北京市全年 PM2.5 主要来源中，本地排放占2/3，区域传输占1/3，本地排放中移动源排放占45%。监测显示，移动源排放的氮氧化物占全市的80%左右，排放的挥发性有机物占近30%，移动源排放的大量前体物一方面会转换成 PM2.5， 另外也会对臭氧造成影响。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副会长石爱军表示，移动源排放中车型不同、年龄不同都会导致排放差异，因此分析车型才能精细化管理。研究结果显示，如果把移动源污染占比45%放大到100%来看，柴油车排放占比为50%，家用小汽车排放比为29%。针对重型柴油车，今年4月起，北京实施超标重型柴油车闭环管理措施，对执法检查过程中发现的排放超标车辆全部纳入排放超标车数据库，排放超标的外部车辆在复检合格前均不办理进京手续。北京市超标排放车辆如在复检合格前上路行驶，公安部门